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02集，突然造访。轩辕杰无奈，但他似乎又有什么急事，带着人着急忙慌就起驾回皇城去了。展昭这下能名正言顺跟白玉堂在一起吃饭了，两人找了家客栈，边吃螃蟹边看着轩辕杰的车马队伍匆匆离开。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？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表示不清楚。 那之后我们去哪？ 白玉堂笑了笑，自然是回赵普军营一趟。叫人意外的是，轩辕杰似乎对白玉堂还挺放心的，并没有安排人留下来跟踪，估计是皇城出了什么事儿，感觉他很匆忙的就走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出了北海，在路上和天尊和阴侯会合，一起回了黑风城。四人进入黑风城，直奔赵普的大营。展昭和白玉堂刚下马，就看到小四子飞奔了出来。 白白， 展昭也好久没见小四子了，想念得很，一把抱起来搓团子。包拯和庞吉也迎了出来，众人一起进了赵普的军帐，关上大门，讲了此行的全部经过。同时赵普也将寻月白来投诚希望合作的事情告诉了展昭和白玉堂。 寻月白来投诚， 此人不可信。 这我自然是知道的。哎，展昭，你真痛揍他一顿？ 嗯， 这个好玩。 此人似乎两面三刀，别有目的，你这么得罪他，会不会将来进攻的时候惹出麻烦？ 展昭一耸肩，表示没所谓了。赵普倒是摆了摆手， 不用担心，这一招倒是有激将法的作用，如果那小子真的是有所图，应该会沉不住气，而且他的计划是被打乱了，可能会自乱阵脚，这招高了。 展昭笑眯眯对赵普点头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这两个貌似都进入了腹黑模式，确切地说赵普一直都腹黑着，倒是展昭难得的认真。白玉堂还是对自己的身世有些顾虑，虽然他确定自己是父母亲生，但会不会白灵儿真的跟他爹白下有些关系，或者说是本家亲戚。就在白玉堂琢磨着要不要就近去一趟映雪宫问问他娘亲的时候，外头有兵将来禀报赵普。 启禀王爷，有人求见。 什么人？ 坐在一辆大马车里头不肯下车，说是白少侠的母亲。 众人都一愣，白玉堂立马站了起来。 马车什么样？ 雪白，很冷。 士兵话没说完，正端茶的陈星和月牙哎呀一声就往外跑，白玉堂也往外跑。 怎么个情况？ 陆雪儿来了。 展昭眨了眨眼，忽然有些紧张。白玉堂的娘啊。阴侯见展昭抓耳挠腮坐立不安的，有些想笑。 你怕什么？又不是没见过 啊。 你两岁那会儿啊，他跑过来看过你，你娘跑去那看过玉堂。还有啊，我记得你娘说过有一次拜佛也碰到过。 展昭愣了愣，仰着脸。白玉堂跑到军营门口，就见一辆硕大的白色马车，夸张的用好多匹白马拉着，从马车里往外一个劲儿冒寒气，白森森的雪雾冻得四周围的士兵瑟瑟发抖。白玉堂望天，陈修和月牙已经跑上马车，钻进车厢里了，左一个师傅右一个师傅正撒娇呢。白玉堂站在马车边咳嗽了一声，随后里头传来说话的声音。 玉堂啊，是身美。 这回不止白玉堂咳嗽，门口一众兵将都被口水呛到了。白玉堂无语地看着马车。 哦，还没有啊，动作好慢啊。你爹你那么大的时候都把我娶过门。 话没说完，里头声音断了，估计是陈星或者月牙捂住了他的嘴。白玉堂扶额，不明白他娘怎么亲自杀来了。门口的守卫好奇地往这方向看，进军营下车接受检查是规矩，不过这个是白玉堂的娘。正这时，就见赵普走出来了，对军营两边众人一摆手， 辕门大开，迎接白夫人进营。 众将士立刻开门，欧阳少生笑眯眯过来，帮着牵了马缰绳，边往里请，边隔着车门拍马屁。 久闻白夫人天下第一美人的称号，今天居然能见到本尊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 马车里传来了陆雪儿甜美的笑声。 九王爷果然名不虚传，欧阳将军也甚是有趣。 众人自然明白，赵普可是给足了白玉堂和天尊的面子，不过以陆雪儿的身份的确担当得起这种礼遇，虽然她早早嫁人隐退江湖，但那也是当年江湖上最厉害的女高手之一，曾经和红英寨的殷兰慈称霸整个武林，那可不是省油的灯。马车一直到了赵普的中军帐门口，包大人和庞太师也迎了出来。陈星和月牙伸手轻轻挑起马车两边的车帘，众人又是一个哆嗦。好家伙，这车上装了多少兵，怎么这么冷呢？展昭凑到了白玉堂身后，拽了拽他袖子。白玉堂回头看他，见他一脸紧张，拍了拍他。 放心，我娘很好相处。 车帘之后，白衣浮动，一只雪白玉手轻轻一搭车门，随后一个怎么看都只有20出头的美人走了出来。在场的除了白玉堂、天尊和殷侯之外，众人都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同时觉得的确要这样级别的娘才能生出白玉堂这样的儿子来吧。陆雪儿缓缓下车，往众人眼前一站，清风将她的黑发白纱吹起，霎时一股仙气逼人。众人之前看陆雪儿的画像就已经觉得她有堪称倾国倾城之美貌，如今一看到真人，仿佛画中走出的仙子，好看的根本不像真人。众人默默感慨，白玉堂他爹好艳福，这媳妇是怎么找的？不过据说白夏是被陆雪儿抢去做相公的。陆雪儿还挺满意众人一脸呆傻地看着自己的眼神，笑眯眯先过去给天尊和殷侯行礼，浅浅一拜，很是乖巧。 两位老祖宗挺好啊，有阵子没见了。 陆雪儿一气叫的可是俩人，完全没分谁先谁后，谁大谁小，谁远谁近，感觉都是一样那么亲近。殷侯和天尊对他点头，显然也熟。双方寒暄了几句，陆雪儿就又跟赵普、包大人和太师问好，别说礼仪周全又符合身份，果然是见过场面的体面人。庞吉美的嘴都合不拢了。 哦呦，乖乖啊，头一回见到比自家闺女还好看的女人呐。 陆雪儿问完好，伸手挽住白玉堂的胳膊。 怎么不叫人啊？ 娘。 嗯。 陆雪儿满意的点头，伸手摸了摸白玉堂的脸蛋。 瘦了。 白玉堂瞧了他一眼，陆雪儿跟他说着话，眼神却是瞟他身后的展昭。 哎呦，长那么大了。 怎么办？叫什么呀？叫保姆？叫姥姥她铁定不高兴的。阿姨会被抽吗？大美人， 太不像话了吧。白夫人， 感觉好生疏。 要不然你跟着我叫娘。 展昭正纠结，就听白玉堂突然开口。刚端起个茶杯准备润润嗓子的公孙一口茶水喷出来，展昭脸通红地看白玉堂。陆雪儿伸手过来捏了捏展昭的腮帮子。 我跟你娘可熟了，你叫我娘也没差。 展昭突然想到，如果在这里叫陆雪儿一声娘，他娘会炸毛吧。他记忆中陆雪儿和他娘貌似有吵过嘴。 叫人。 陆雪儿眯着眼睛凑近看展昭，逗他叫人，顺便仔细端详了一下他的长相，暗自赞叹。 哟，殷兰姿这娃养得真好，瞧这一双眼睛好看的，难怪玉堂喜欢了。 向来聪明伶俐，人见人爱，对付谁都游刃有余的展昭，此时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危机。在怎么称呼白玉堂他娘这个问题上，展护卫卡住了，各种纠结。正在尴尬，陆雪儿就感觉有人拽了拽自己的裙子，低头一看，就见小四子不知何时到了他跟前，仰着脸正看着他。陆雪儿一愣，低头盯着小四子看起来，小四子跟陆雪儿对视了良久，突然搂住他腿。 咦？ 陆雪儿张大了嘴，惊讶地看着小四子。公孙和赵普在军营里看得有些纳闷，小四子怎么管人家叫姨姨。赵普不解地看公孙， 他不是挺怕生的吗？没见他跟陌生人这么自来熟啊，难道说是喜欢美女？ 公孙哭笑不得，小四子是挺喜欢美女的，不过看到美女他通常还挺害羞，没见这么主动，而且怎么叫姨姨呢？众人再看，陆雪儿伸手将小四子抱了起来，盯着他看了良久，张大了嘴，似乎是想起了什么。 啊！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